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经常会说呢，高血压并不可怕，但是高血压造成的并发症呢是特别危害大啊。但是对于高血压呢，有些人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啊，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实际上他知道的时候呢，已经是有了并发症产生了，最后倒回来说，哎呦，他有多年的高血压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不妨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什么样的症状发生了，您就预示着可能有高血压了。 赵老师，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哈。您刚才也说了，很多高血压病呢，它是没有症状的。这个没有症状的高血压的人哈，占整个高血压的人的40%。所以这个比率还是蛮高的啊，就接近一半的高血压病人呢，就是在高血压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直到就是这个靶器官的损害出来了，最后呢往回倒，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了。还有很多人是在常规的体检或者是看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经常头晕来就诊，比如说这个人经常这个鼻子出血然后来就诊，还有的人经常是这个眼睛发红，然后有眼睛这个眼结膜的出血，这种情况眼科就诊啊，然后倒过来才发现这个人是有高血压了。 所以说高血压呢是默默的杀手、啊、 对， 沉默的杀手。 沉默的杀手。那么无症状的这个高血压在早期，无论是这个听众朋友自己还是这个医生都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这个早诊断和早治疗就成为了障碍。而且一旦出现了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生命的重要脏器的这种并发症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一旦出现了这种尿毒症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已经非常麻烦了，血压也控制不住了，这个东西这个并发症治起来也非常困难。所以这个要减少这个高血压对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危害怎么来办，普查，对吧，测血压，然后定期的体检，还有听众朋友自己来监测血压，这个呢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最为最为有效的办法。 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要特别的留意啊， 对， 或者说肥胖人群等等的都要多加注意。 对，肥胖人群啊，有家族史啊，这些人都是原发性高血压病的就是容易发生这个高血压病的这种人群，高发人群。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人测血压就更为重要。那么还有一些人哈，还有接近60%的这个人高血压病人，其实在早期呢也是有一些症状的。但是可能这些症状不被听众朋友认为是发生高血压病了， 就被忽略掉了。 忽略掉了。那么我们听众朋友要认识到这些症状跟高血压病有关系的话呢，其实对于高血压病的早期的诊断治疗也非常的是有好处的。 那比如说这些忽略掉的一些症状都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出现的最常见的症状啊，就是头疼、头晕、耳鸣。只要是脑袋这块有不舒服的这种症状，而且是一个慢性过程的这个症状，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血压不合适了。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脖子的这个后颈这个部分啊，觉得后脖根发硬，哎，感觉后脖根发硬，这也是高血压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眼花，老年人眼睛花了，千万不要只认为是眼睛的这个症状，它跟动脉硬化、跟高血压之间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健忘，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哎，有的人啊就是丢三落四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啊跟高血压的这个脑组织的损害呀、腔隙性脑梗啊都是有关系的。还有人就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总是觉着一转脸就忘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他集中不起来，哎，这种呢也跟高血压有关系。还有就是疲乏，觉得全身没劲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的烦躁啊，就是觉得这个情绪很难被控制。再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老年人的头晕头疼失眠，夜里睡不好觉，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心慌心悸，再有呢这个四肢的麻木、鼻出血、女性的月经过多、这个眼睛的这个眼结膜的出血、咳血等等的这个症状都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这个高血压就是这些症状没有被我们重视，或者我们忽略掉它了，没有发现我们是高血压，那这个病程发展到后期的时候，这个症状呢就通常就是和相关的这个心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脑血管的疾病就联系起来了，就发生了大心小肾脑卒中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并发症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危及到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生命了。 所以刚才您提到到最后是大心小肾脑卒中啊，这都是高血压并发症到了一定的程度呢会产生的啊。 对， 但是刚一开始您是否得了高血压，刚才您说了很多的这个症状啊，说真的这些症状容易呢被忽略掉，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累了休息不好，可能都有这些症状，大家可能没认为自己就是高血压，实际上呢您可能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因此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对，您看啊，还有高血压的一个症状啊，就是这个眼睛里面有血丝。您看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小李年龄不大，他经常这个眼睛红肿，然后还这个就是血丝是布满的啊，眼睛发红。他认为吧，他自己是整天打这个游戏、看电脑造成的，所以他就经常买一点这个眼药，点一点，然后。当然也能好啊，但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一下就是站起来的时候，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叮就晕倒了。那这个时候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测血压高压255，低压170、 太危险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眼中有红血丝，还有就是中老年人啊眼睛当中有这个血丝，同时又伴有这个头晕头疼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量一下血压。 其实听了您这例子呢，我也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哈。我有一位朋友30多岁啊，这个非常健康啊，特别好，但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活动相遇了，我就发现他那个脸上哈，就是就是脑门旁边不有一些这个血管吗？咱们一般人呢是看不到的，而他呢当然确实也非常瘦哈，他也非常瘦，但是瘦呢也不会说那个血管啊那么突出，就感觉他们的脸上那个血管啊 青筋暴露 都能看到，他的血管特别突出。后来我当时就问他哈，说我说你是不是血压高啊，他说没有啊，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果不其然，大概在一个月以后，突然看他的微信就住进医院了，实际上就是血压高。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这个血管的压力增大。 对， 其实他已经有这个动脉硬化了，按理说这个血管如果血管壁的弹性是好的，里面压力不是高的，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不应该有您说的这种症状。当然他比较瘦，他容易被看到，那么有一些胖的人可能不容易被看到，那他可能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有这个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的这样的症状啊，还有就是这个腿脚上有像蚂蚁爬这样的症状，还有就是天一冷 就腿疼、背部的肌肉疼痛，其实这都是动脉硬化的表现， 嗯， 都是高血压形成的， 嗯 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些症状以后啊，自己一定不能对高血压这种病掉以轻心。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是视力减退，视力减退大家一定不要认为视力减退只是眼睛的问题。您像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50多岁，那么近2年来他就发现这个视力减退非常明显，他就认为50多嘛，这种年龄大了，这个视力自然要下降，就没在意。后来他经常是头晕头疼，哎，然后他去到医院查了一下，结果一查高压180，低压100。 嗯， 所以这个高血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小动脉就会发生硬化，发生水肿，哎，这个时候呢，眼底的这个血流灌注量就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视力就会下降。而且高血压眼病当中啊，就是有高血压的人里面有70%的人会有眼病，会有眼底的这个血管的伤害，视网膜的这种伤害。 嗯嗯，所以呢，知道啊得了高血压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大家一定呢要多加注意，尤其对于自己的身体呢要多多留意啊。你爱惜它，它呢也能够爱惜你。如果你要是对它呢不在乎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时不常的找您的麻烦了。 对， 哎，好了，那如果关于养生保健方面想跟贺云主任进行交流，您要提前的预约啊，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血液在血管中不停的流动，会产生一定的速度和压力。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我们称之为血压。100多年前，即使在医学界，人们对血压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知之甚少。病人就医，医生并不测量血压。直到30-40年前，血压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才被认识到。血压的相对恒定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时至今日，在中国拥有1亿多人的高血压患者，目前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高血压患者早期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常常被人忽略，能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些神经官能症，有头痛、失眠、烦躁、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患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通常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心肌纤维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80%的高血压患者，后期可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另外，肾脏、大脑、血管、眼睛等都是高血压损坏的靶器官。对于高血压患者，一是要通过药物努力控制自己的血压平稳，二是要通过抗组织纤维化的方法防止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抗靶器官的组织纤维化，同时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抗血液粘稠度稳定血压，是防止高血压对心脏、大脑、肾脏、血管、眼睛等损伤的有效手段。对于中老年人群的高血压患者，年龄一年年的增大，不仅仅是要控制血压的稳定，更应该把抗纤维化、维护靶器官的功能正常、坚持长期的对抗靶器官纤维化，这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原来呢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后来通过到医院去检查呢，确诊了是高血压了。而且他这个高血压呢，还和一般的高血压有所区别，就是脉压差非常的大。 嗯， 他的低压呢大概是在90左右，但是高压呢170 啊，中间的差不多得有 80， 嗯啊，所以他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对他的身体的影响特别大？ 那这位听众朋友多大年龄？ 今年呢，大概已经77岁了啊、 哦， 而且得了高血压呢，好像也有十几年了。 哦，您看这个啊，赵老师，这就是老年高血压病人的一个特点。 嗯，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高压高。但是低压呢并不高，您看赵老师您说哈，他这个低压呢是90毫米汞柱，实际是个正常的血压。哎，那么这种高压高的这种高血压，我们医学上叫做单纯的收缩压升高的这个高血压啊，其实这对老年朋友的这种把器官的损害呢是更大的。那么最容易发生的呢就是脑梗和脑出血。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这个高血压呢，它都是以单纯的收缩期高血压表现出来的，就是高压高，低压并不高。您像您说的这位听众朋友，高压170，低压是90，这个压差是80毫米汞柱。那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这个脉压差啊，就是高压减去低压，如果这个脉压差超过5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证明您有动脉硬化了。哎，老年朋友之所以高压升得越来越高，低压不升高，这个就和血管的硬化，动脉硬化也叫血管纤维化之间是有关系的。那么血管动脉硬化纤维化程度越高，血管越容易破裂，越容易发生脑出血。哎，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这个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种高压非常高，低压又不高的这种中老年朋友，那么这些中老年朋友在冬天特别容易发生脑梗、脑出血，还特别容易发生心肌缺血。因为心脏的供血它是低压供血的，有很多老年人这个降压的时候高压下来了，它低压也会下降。您像这一位听众朋友，高压是170，低压是90，那么他服用降压药的时候高压要下降，那么高压降到150的时候，可能他这个低压呢就是个50-60毫米汞柱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低压在低于60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心肌供血就不足了。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钟老师他是这样的、就是他高压很高，低压并不高，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也得控制血压呀，他也得吃降压药啊，但是他这个高压下来的时候低压会更低，那么他不吃降压药的时候他会有这种头疼啊、头晕啊、失眠呀、记忆力差等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他吃了降压药以后呢，高压下来了，但是低压更低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心慌气短，哎，这种晚上不能平躺，睡不着觉，梦多的这种症状呢也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个时候中老年朋友就非常困惑啊，不吃降压药不行，那么吃降压药这个时候呢也感觉不舒服的症状还是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尤其是对于高压高、低压低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压差大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降压的同时要抗动脉硬化。哎，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呢，实际就是血管壁的一个纤维化。哎，要让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增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抗动脉硬化，也就是抗纤维化。因为抗纤维化以后呢，我们血管壁间的这个纤维组织会降解一些，血管壁的弹性会好一些，所以通过抗纤维化以后呢，老年人的这个血压更容易被控制。哎，还是吃原来的那些降压药，还是用原来的那些降压的方法，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高压下来了，但是低压下来的不是很多，血压就非常平稳了。哎，尤其是好多中老年朋友是用了这个茶色素了，那么用了茶色素以后呢，这个血脂变得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呢 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也会被控制。因为有很多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不仅仅是有像下肢发凉发麻呀，腿疼啊，头晕，睡眠不好啊，这种失眠呀，头疼啊，脑鸣耳鸣这种症状哈，它同时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那么颈动脉斑块呢，就会加重他的这种脑供血不足，那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会加重。那么他用了茶色素以后呢，血脂平稳了，那这个时候呢，颈动脉斑块被控制了，这个脑供血充足了。尤其是我们说茶色素里面的茶黄素哈，它第一呢是分子量小，可以透过我们脑血管的第四层膜哈，这个血脑屏障，它可以进到脑组织里面，让脑组织里面的这个大脑缺血缺氧的这个症状呢得以改善，所以呢这个时候用了抗纤维化又加茶色素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呢，就会感觉到晚上睡觉踏实了。这个睡眠的质量提升了，头晕啊，头疼啊，耳鸣的这个症状呢减轻了。同时呢，他还是用那么多降压药，高压下来一点，低压下的不是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这种心慌啊、气短啊、失眠啊等等这样的症状了。 应该说这些呢是跟这个动脉硬化有关的 对， 造成这个脉压差比较大。 嗯， 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抗纤维化啊。那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抗纤维化也好，或者是茶色素也好啊，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下面呢有一个好消息啊，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的活动，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呢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来报名啊。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另外呢，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等有关的相关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啊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活动期间呢，这个优惠礼包呢是非常有限，而且优惠幅度还非常大，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享受这个优惠，赶快来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还可以用我谈到的这个三味降压茶啊，这个我说的这个降压茶呢，既可以降压，同时还可以降血糖，中药的方啊非常好，它呢就是葛根、麦冬、芦根各五克，葛根、麦冬、芦根各五克，就是把这个三味中药，我们给它摘干净了啊，然后放到砂锅里面加1000毫升的水，煮到水还剩一半的时候，每天来饮用，就可以让血压血糖都逐步的正常。 这都是养生专家胡大一教授呢总结出来的偏方哈。如果大家想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可以索取我们的免费的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里边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对您呢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啊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是免费索取啊，如果大家想需要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头痛、失眠、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的产生。头痛的部位通常发生在后脑或两侧太阳穴部位，多为跳动性头痛，在运动或疲劳后加重。高血压多年发展到后期，就会引发心脏、肾脏、大脑、眼睛等器官的功能障碍。当心脏受影响，就会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咳嗽和泡沫痰等症状。当伴有肾脏病变时，就会出现泡沫尿、呕吐、贫血、浮肿、尿量减少、